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 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Baby, 都是你的声音，害我的折磨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BAD 的不安静，其实最近呢也是在全球都掀起了一波波的男孩团体的热潮啊，从欧美甚至日本，特别是韩国都有很棒的一些团体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呢，是来自于台湾的一支男团，叫做 BAD， 可是现在呢，已经是解散了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是很红的电视剧《欢乐颂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来自于刘涛的《说不出口》。每次电视剧里面开始播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会让人特别的心疼刘涛在剧当中的角色哦。听的时候注意啊，里面有韩红为他友情献唱的和声哦。 拥抱像是有了个缺口，简单的交心成了奢求，你礼貌问候，我笑着摇头，像最初相遇一样温柔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 前不久看刘涛参加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呢，主持人要求他现场清唱他所主演的《芈月传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那是真正的清唱哎。当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一嗓子还真的是有点震惊到小军了。说实话，现场清唱呢是很考验功力的，专业歌手呢有时候都很忌讳，可是刘涛呢他却信手拈来，而且唱得非常的好，这点呢让小军也是非常的惊讶。那继续带到的这一首呢是陈奕迅的《积木》，陈小霞和姚若龙的组合让这一首听上去不着调的歌却有千回百转，而且明明是很无奈的歌词啊，却听得很开心的感觉。 现实奶精没了，后来糖也没了，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。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先是沉默唱了，后来吻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，好

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，在所有能拿出来跟邓丽君关联的女歌手当中呢，王菲绝对是第一个被想起来的吧。她的《非靡靡之音》专辑当中的《南海姑娘》，包括《又见炊烟》啊，在 KTV 当中都经常被点唱，而她的流行程度之高呢，是不亚于原唱的。继续来到这一位女歌手，她也翻唱过邓丽君的歌，她叫刘惜君。听到她和宁恒宇首度联手献唱的歌曲《替你爱我》。 不是说要放下所有一切吗？明确带到这十字路口，那个人为何似曾相识？难道我不再是我？ 这城市人潮都像是在离开，曾经的幸福都在哪了？那个人为何 想象的寒冷，瞬间想爱的不能解脱。 It's the one that be for you， 不要荒凉，城市漂流的寂寞，远远望着心也微光。 It's the one that be for you， 这一次的相聚可以不再放开双手。 首度联手合唱的机缘呢，就是这是他们为电视剧《重生之名流巨星》而献唱的主题曲。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呢，也是推出了一张原声大碟，里面呢还有汪苏泷他们的歌曲。OK， 小军的音乐和家来听到的是李延亮《梨花又开放》。很多人呢一提起内地的首席吉他就会想起他，而在《梨花又开放》的专辑当中呢，李延亮也是罕见的奉献了有五首歌曲呢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，放着嗡嗡响。我攀上一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摇摇洁白梨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。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有红胜难忘。

世界呼吸，从不轻易打破我的沉默。我是块等待的石头，我坚强善良而且诚恳。我等待天地叹息，世界变幻风起云涌时刻，我浑身激动的力量，将把躯壳挣脱，就让那绝望开始逃亡。把岁月走得坦荡，头上总是天堂，也面朝大海，微笑脸庞披上阳光。我没有时间去记录那些受过的伤，让春花秋月候鸟知道我的方向，随自由的风游荡在海角天涯，这傲骨的灵魂把胜利的精彩，像花儿一般完美盛开，在每次坚强。我等待天地叹息，世界变幻风起云涌时刻，我浑身激动的力量，将把躯壳挣脱，就让那绝望开始逃亡。把岁月走得坦荡，头上总是天堂，也面朝大海，微笑脸庞披上阳光。我没有时间去记录那些受过的伤，让春花秋月候鸟知道我的方向，随自由的风游荡在海角天涯，这傲骨的灵魂把胜利的精彩，像花儿一般完美盛开，在每次坚强。是天堂，也面朝大海，微笑脸庞披上阳光。我没有时间去记录那些受过的伤，让春花秋月候鸟知道我的方向，随自由的风游荡在海角天涯，这傲骨的灵魂把胜利的精彩，像花儿一般完美盛开，在每次坚强，在每次坚强，在每次坚强，在每次坚强，在每次坚强。 盛开的石头，这首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黄渤的演唱，而他的原唱呢其实是他的词作者杨牧。说到黄渤唱歌的话呢，他跟毛宁还有杨钰莹呢是同门的师兄弟，但是呢毛宁和杨钰莹红遍了乐坛，他就因为是长相的问题吗，始终都没有能在乐坛出人头地啊，但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啊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之后呢，最终是成为了影帝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回到经典曲目当中，来自于陈明真的《背心》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送给你一件漂亮的背心，代表我对你的爱情始终。